喜欢听一看大嘴巴这首歌曲叫做结果嘞。 你会 嘴巴，让我们来争霸。

我太啰嗦，限制我的行动。你还敢说我没朋友，是你心胸不够。你还敢骂我爱出风头。是谁发誓要一辈子疼我？等你道歉，等你道歉，等你道歉，绝不妥协，让你轻易忘记了誓言。等你道歉，等你道歉，等你道歉，绝不后悔，即使你从此消失。 是来自曾宝仪的《等你道歉》，不拐弯抹角的情绪发泄呢，让人有一种不吐不快的快意。接下来的时间呢，就送给你来自任贤齐，收录在他2001年发行的《飞鸟》专辑当中的《哎呦我的天》。 世界天灯这里出现，太阳有多烈，心有多甜，张开了双眉头盯着蓝天，你的微笑我的最爱。 哎呦我的天，太阳快融化我的脸，给我一瞬间，让我哭到那天地间。我多想你一遍，就算要跳进那断崖深渊。 星星有多强，爱就多惨烈，给你我灵魂换一个誓言。 哎呦我的天，傻不拉几也心甘情愿，笑笑爱一天，就够我开心一百年。 谁模糊我的视线，一个笑拯救我心田。You will get me

欢陪你分担闷，没有特异功能是你激发潜能，才能无时不刻安静你的心疼。像我多笨，想法都很单纯，不是超人却想为你变成万能。深情人生在每个精彩过程，直到有天你会心痛我的心疼、哦、把我当作很深情人，分别感受你的苦乐，幸福在不同场景记录着